110件馆藏精品文物将和公众见面，这也是避暑山庄近15年来首次大规模公开对外展出，其中包括20多件一级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一级文物清乾隆白玉四只书屋玉玺是首次在北京展示，它是乾隆皇帝在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为避暑山庄四只书屋殿题匾额之后刻制的。最近基辅通惠通州历史文化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169件组文物回望通州千年历史，讲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前世今生，53组件副中心考古新发现集中亮相。展览中一件1975年通州城关出土的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墓的墓志，是关于通州地名最早的实物见证。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7月23号，市民们可以免费参观。历时近四个月的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二期考古发掘工作日前正式结束，出水的1.2万多件文物，尤其是首次发现的蜀王金宝以及兵器三眼火铳，尤其引得公众的关注。在这次发掘中，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地学研究中心科研团队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绘制出一幅覆盖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 3D 藏宝图。为了摸清遗址分布范围，确定古河道的准确位置，以及掌握水下文物分布状况，提供了科学依据。第五届拉美艺术季异彩共生拉美及加勒比艺术展日前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开幕。拉丁美洲是多种族信仰和文化的汇聚融合之地，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原生态文明和非洲、欧洲、亚洲的外来文明，艺术因此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和分支。艺术家将拉美文化融入时代的诗意，使当代性和古老的记忆在描绘对象的眼神与姿态中相遇，在作品中回应并分享他们对流行文化、历史、社会的思考。展览会持续到5月22号。来关注国外方面，备受关注的史上拍卖估价最高画作《向左侧卧的裸女》在纽约以1.572亿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9.9亿元，相比15年前那次亮相拍场，成交价格增长近5倍。然而这幅画作的作者亚美迪欧·莫迪里安尼在生前却未被认可。苏富比拍卖行官网资料显示，向左侧卧的裸女是莫迪里安尼创作生涯中尺幅最大的油画作品，也是唯一一幅完全呈现整个人体的横幅裸体画。佳士得纽约20世纪艺术周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中37件精品上拍，其中首次现身拍场的康斯坦丁·布朗库西雕塑《少女的风姿》以咨询价形式上拍，5000万美元起拍，6300万美元落锤，加佣金最终是7100万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 4.5 亿元。荷兰战争、犹太大屠杀和种族屠杀研究所15号宣布，知名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当年所写的《安妮日记》中两页无法辨读的文字现已被破译。根据发布的信息，《安妮日记》本的第78页和第79页被褐色纸张粘贴覆盖，原页上的字迹被重重涂抹，一直无法辨认。如今研究人员用数字摄影技术读出了被涂改和覆盖的文字。研究者指出，安妮经常重读并修改日记，极有可能是她本人将这两页文字覆盖。鉴于安妮日记的历史价值，公布这两页文字意义重大，也有助于相关的学术研究。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打算明年前往澳大利亚旅行的人们要注意了，澳大利亚政府将从明年7月1号开始向多家海外订房网订单加收 10% 的商品服务税。目前涉及这一举措的包括很多世界知名的在线订房网站，当局有意让海外订房网与澳大利亚本地订房网一样缴纳商品服务税，以便本地旅游业参与平等竞争。据业内分析师分析，根据上述政策，海外订房网站可能会提高相应酒店价格来应对，但价格不会超过10%。目前，这项商品的服务税并不会向民宿网站征收。 无独有偶，最近新西兰旅游部长表示，新西兰将会很快对外国游客征税，以帮助当地旅游业发展和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新西兰的一份旅游业调查显示，40%的受调查者担心旅游业发展会破坏当地的基础设施。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调查者担心旅游业过度发展会破坏环境，造成交通拥堵。其实，为了发展当地的旅游业，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对游客征收离境税，包括英国、法国、日本等。虽然影片中钢铁侠的战甲换了一代又一代，样式也变得越发好看，但是2008年钢铁侠电影中的初代战甲永远是无法被替代的。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有人对初代战甲爱惜到不需要犯罪了，所以直接把它偷走了。上周存放钢铁侠电影中金红色战甲的电影仓库被盗了，被盗的这套战甲价值约人民币206万。警方表示，作案人员应该是在今年2月到4月25号期间下手的，如果不是工作人员恰好检查这里，可能至今都不会被人发现。目前这起案件还在侦破中。英国最近将全面禁止学生带普通手表参加考试，以防作弊。根据这项规定，学生可以携带手表进考场，但所有学生必须在考试前摘下手表，把它放在课桌上。考试委员会先前曾禁止考生携带智能手表、手机和 MP3 播放器等可上网设备进入考场，以防考生上网和储存信息。但监考教师近年发现，除了有学生在表盘下藏纸条，还有人佩戴作弊手表参加考试。这种手表可以上网和储存信息，外观看似普通手表，配备一个紧急按钮，能将界面迅速转换成普通表盘，所以这次才出台了这项新规。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酸奶或许可以抑制慢性炎症，从而降低罹患关节炎、哮喘、心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病的风险。研究人员让半数志愿者连续9周每天食用350毫升低脂酸奶，另一半作为对照者每天食用不含牛奶的布丁。研究人员在不同时间地点采集志愿者血样，检测细菌内毒素和炎症生物标记物的水平，结果显示，食用酸奶组志愿者有一些炎症标记物明显较低。不过，这项研究没有明确指出酸奶中的什么成分有助于改变生物标记物水平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目前，研究人员正在打算深入探究这些问题。第一次到陌生环境，有的人会难以入睡。最近一家国际连锁快捷酒店品牌在英国的一些门店免费提供家居生活录音，帮助人们在陌生环境中找到一点家的感觉，从而轻松入睡。这套起到催眠功能的录音，现阶段包括日常生活中的12种常见的声音，包括狗叫、猫咪呼噜、淋浴、轻声细语的聊天声音，以及洗碗机、洗衣机和轻微的吸尘器运转声。酒店依据一项顾客调查选定了上述居家的生活声音，并且计划日后在旗下所有门店都提供这套催眠曲录音。感冒是一种常见病，却因为病毒存在多种变异，一直没有治疗药物。最近英国研究人员研制出一种能够阻拦截断病毒在人体传播的药物，有望对抗多种感冒病毒。研究人员从人体宿主着手研制出阻碍感冒病毒在人体内复制的药物，他们认为只要尽早使用这种药物，就能够阻断任何种类的感冒病毒传播，即使已经传染了感冒，也有助于减缓症状。目前研究团队进一步实验才能确认药物遗留人体无毒。别觉得感冒是一种小病，而且市面上也有很多药物可以缓解感冒症状，但真正治疗感冒的药物仍是空白。腾讯最近公布了截至2018年第一季财报，其中微信用户首次突破10亿，在微信用户继续增长的同时， QQ 月活跃用户继续下滑，同比下滑了 6.4%。 作为腾讯收入的重头，网络游戏业务整体也在继续增长，其中王者荣耀仍是中国苹果手机系统最畅销排行榜排名第一的智能手机游戏。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公交集团调整了两条快速直达专线，首次开通了节假日运营的快速直达专线线路。调整线路分别是快速直达专线129路和快速直达专线136路。新开的假日运营线路快速直达专线2，每条线路均执行单一票价，从5元到15元不等。 持市政交通一卡通可以享受优惠票价，各类免票证件无效。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定制公交 APP 或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进行查询。2018月节拍音乐半程马拉松将在昌平区十三陵水库景区及周边道路举行，活动时间比赛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沿线行驶的886路双方向将分别采取扩大间隔等停和改发区间车的临时调动措施。获取更多路线动态，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96166查询。记者今天从市规划国土委了解到，京张高铁学院南路南到清华东路北将规划多功能融合的绿色廊道，打造西北部的带状绿化公园和城市通风廊道。未来北京西北部将出现一条媲美纽约高线公园的多功能景观长廊，这条绿色廊道长约6公里，宽约20到80米不等，将打造郊野生态绿道、骑行路和步道构成的慢行系统穿过绿廊，并设置丰富的郊野观光和体验空间。高架桥下层和周边空间还将设置户外交流空间和创业孵化器、室外图书馆、临时展览等文化主题空间。目前，昌平区2018年道路大修工程陆续启动。今年大修工程以区内重点道路、重大活动保障路线为重点，大修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重新铺设路面、病害处理、更新标志标线、调整公交岗门位置等，预计9月30号完工。据了解，昌平区年内还将启动安四路、昌赤路、高秦路等道路大修工程，北郊农场桥改建、京藏高速公路北辅路加宽、东西辅路提升改造等重点工程也将同步展开，缓解区域交通拥堵。陶然亭公园月季文化节最近正式拉开帷幕，园内的盛春山房月季园栽植了包括风花月季、地贝月季等34个品种，23000多株月季，目前正陆续进入盛花期。在这次文化节期间，景区将推出品种月季和造型月季两处赏花区。品种月季赏花区栽植有30多个品种、20000多株月季，其中包括从荷兰引进的保尔理查德、第一翅等17个新优品种月季，约有13000株。造型月季赏花区将会以月季为主花材，摆放花瓶造型月季10组、厢式造型月季16组，让市民们零距离体验花艺的魅力。第二届怀柔摄影文化季最近正式启动，七大主题活动将持续举办到年底。摄影文化季活动之一四季长城美丽怀柔全国摄影大赛已经开始征稿，题材重点聚焦长城文化带建设和怀柔区生态涵养、科技创新、会议休闲、影视文化一加三发展成就。飞看长城、怀柔启航首届全国无人机摄影大赛也是一大亮点，分怀柔长城、北京长城、全国长城三类主题，全面征集通过无人机航拍的优秀摄影作品。下面再来关注几条演出方面的消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第一部新戏《鹬蚌鱼》将在本月26号首演。这部儿童剧以鹬蚌相争的成语作为创作灵感，是一部没有语言的肢体剧，从舞美、音乐、服装、形体等方面展现了不同的中国文化元素。通过地面上铺满的暗色青石板和布景中的中国工笔画，并结合烟这个元素，让舞台形成一幅流动的中国画。5月31号和6月2号、5号、7号，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上演。理查德·瓦格纳是德国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歌剧作曲家之一，一生创作了10余部歌剧，创作风格深刻，影响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歌剧艺术的发展进程。《纽伦堡的民歌手》是瓦格纳艺术风格全面进入成熟时期创作的歌剧作品。这次即将上演的《纽伦堡的民歌手》在演出时长、阵容规模、制作难度上都更具挑战。主创团队在剧中故事发生的16世纪与观众生活的信当代间架起桥梁，让古典与现代元素在舞台上碰撞。历经6年打磨，曾经名爵荟萃的上海中国大戏院最近修旧如初，将于今年6月盛装回归。